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为项目做好技术选型。在架构设计的过程中啊，肯定绕不开技术选型这个话题。大到架构、框架、语言选择，小到用什么组件设计模式，这也往往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你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到处都有各种语言啊、框架的争论，是 Java 好还是 C# 好？前端框架用 Vue 好呢，还是用 React 好？跨平台的手机开发该选 React Native 呢还是 Flutter？ 虽然这种争议啊从来就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呢，当你做技术选型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受到这些信息的干扰。尤其是你身边有几个某种语言啊或者框架的狂热粉丝的话，他们会不停的在你旁边吹风，说他们喜欢的语言或者是框架的各种好。包括我们自己做技术选型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个人偏好在里面。比如说我以前呢对微软技术栈特别熟悉，也特别喜欢做技术方案呢，就会偏向微软技术栈。那我喜欢 React， 做前端技术选型的时候也会偏向 React 方案。那通过上一篇技术设计的学习呢，我们知道架构设计的主要目标啊，是要能低成本的满足需求和需求变化，低成本的保障软件运行。然而对技术的个人偏好呢，很可能就让你在技术选型的时候呢，忽略了架构设计的目标，导致满足需求的成本变高了，或者说是运行成本居高不下。所以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在软件工程里面呢，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选型的倾向性，科学客观的做好技术选型。技术选型啊，就是在两个或者是多个技术方案中呢，选择适合当时项目情况的方案。技术选型呢，看起来是一个技术的选择，但是其实上是一个和项目情况密切相关的项目决策。在项目中啊，除了技术上的选型，类似的选择其实也比较多。比如说呢，像做产品设计的时候，某一个功能到底该不该加，或者说我该选哪一种动画效果。比如制定测试方案的时候呢，我该选择哪一种压力测试工具啊，选择哪一种测试框架。这些选择啊，本质上都是一种项目决策。要做好技术选型呢，就是要做好项目决策。那么怎么样从项目决策的角度来选择合适的技术选型呢？首先啊，是受制于时间、范围和成本的约束。那我们在怎样平衡软件质量与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这篇文章中，学习了项目金三角的理论，也就是项目啊，受制于三个因素：时间、范围和成本。技术决策呢，作为一种项目决策，也要受制于时间、范围和成本。在决策的时候呢，不能超出这三者的边界。比如说在项目时间紧，决策上呢，就要偏向能提升开发速度的技术。在成本吃紧的情况下呢，要多用成熟的免费的框架工具，避免用贵的商业软件，或者说你自己造轮子，提升了项目的成本。在范围大、需求多的情况下呢，架构啊就要考虑如何能简单快速的完成需求。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项目的推进，其实制约项目的三个因素一直是在动态的变化，你需要及时的根据情况来调整技术决策。举例子来说，2004年飞信的 PC 客户端做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主要的约束是成本，只有一个 C++ 的程序员，这个程序员呢会用什么技术就用什么技术，谈不上什么选型。到2005年做第二个版本的时候呢，已经有了几个人，但是时间上呢要求快，所以呢就选择了能提升开发速度的 C# WinForm 的技术方案。到了2008年做第三个版本的时候，这时候人手也充裕了，也没有什么进度上的压力，这个时候啊就要追求用户体验啊性能，所以呢又选择了 C++ 的技术方案重新开发。其次呢，做技术选型啊要分析可行性和风险。那我们在专栏前面的内容学习了可行性研究和风险管理的知识。如果在项目决策的时候呢，不考虑可行性，不预估风险，就极有可能导致决策失败。就像在可行性研究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跨平台项目那篇文章中的案例，技术选型的时候呢，没有考虑 license 的法律问题，导致项目失败。还有在风险管理不能盲目乐观，凡事都应该有 B 计划那篇文章中的案例，选择 React 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可能导致的风险，导致项目 delay。 当然了，换个角度说，如果在项目中选择新技术的风险你可以接受，也能满足时间、成本和范围的约束， 还可以达到丰富团队技术栈的目的，那也是可以的。另外啊，在做项目决策的时候呢，如果决策的时候没有代表利益相关的人，就可能会做出不考虑他们利益的决策。选择适合的技术选型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光顾着选用新酷的技术，而没有考虑客户的利益，导致成本增加，进度延迟。比如说在选择 UI 组件的时候，只想着哪个调用方便，而不考虑产品经理的利益，就导致产品的体验不好。最后啊，你要知道，无论是技术选型也好，还是其他的项目决策，经常会遇到一些坑，一不小心就踩上去了。第一个常见的坑呢，就是把听到的观点当事实。现在网上充斥着各种观点，一个 React 粉丝呢，会给你描述 React 的各种优点，但是呢，不会告诉你学习曲线有多陡峭。一个不喜欢微软技术呢，会把点赞贬得一文不值。现在啊，网上充斥着各种观点，一个 React 的粉丝呢，会给你描述 React 的各种优点，但是呢，不会告诉你 React 的学习曲线有多陡峭。一个不喜欢微软技术呢，会把 .NET 贬得一文不值。一篇鼓吹 MongoDB 多好的文章呢，可能是收了钱的软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把观点当成事实，尤其是做决策之前呢，至少需要验证一下。在做技术选型或者项目决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心中呢已经有了答案，后面所谓的决策呢，只不过是去寻找有利于自己答案的证据。比如说我特别喜欢 React， 那么在做技术选型的时候呢，就会拼命的寻找对 React 有利的数据作为证据，这其实可能会导致结论并不客观。所以当你选择技术选型的时候呢，要像做项目决策一样思考和分析。要想你的决策能正确，还要注意项目中范围、时间和成本的约束，要分析可行性和风险，要考虑利益相关人，最后啊，还得避开一些常见的坑。现在我们知道了要像做项目决策一样去选择适合自己项目的技术选型，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在工程思维把每件事都当做一个项目来推进这篇文章中，学习了工程思维和工程方法。在流程规范，红绿灯不是约束而是用来提高效率这篇文章中学习了流程规范。那么对于技术选型的问题啊，我们也一样可以考虑借鉴工程方法，设计一套流程，那么基于流程呢去做技术选型或者是项目决策，来保证整个过程呢能科学可行，充分考虑到项目决策的特点，避开常见的一些坑。对于技术选型包括项目决策类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分成问题定义、调研、验证、决策这几个阶段。在问题定义阶段呢，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做技术选型，技术选型的目标是什么。我以前看过一个技术漫画，那漫画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哎，一个程序员就说认为我们的这个系统呢已经到了 MySQL 的极限，非常慢，希望呢能迁移到 NoSQL， 而且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个3个月的方案，要做技术重构、培训、内部的工具升级。那另外一个程序员呢说，哎，让我检查一下。最后检查完发现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忘了建索引，加上索引之后呢就可以让速度马上提升20倍。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迁移到 NoSQL， MySQL 呢其实已经够用了。这种事情啊，在软件项目中其实不少见。很多时候呢，为了解决问题引入一种新技术，然而真的需要吗？也许我们可以基于现有的技术方案进行优化，根本不需要引入一种新的技术或者是新的框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的技术选型的目标啊要明确。你选型的目标呢，到底是说我为了要使用新酷技术呢，还是为了要提升开发效率，还是为了要降低开发成本？只有明确了技术选型的目标啊，才能有一个标准可以用来评判说到底是哪一种方案更好。就像上面的例子中提到的第二版本的飞信的 PC 客户端，目标呢就是要提升开发速度，所以呢就选择了开发效率更高的 C#。在明确技术选型的目标之后呢，就可以去调研，看有哪些技术选型可以满足目标，包括开源的项目啊，还有是商业的这种方案都可以考虑。在调研的时候呢，可以参考前面项目决策的特点中的内容呢，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像是不是满足技术选型的目标，是不是满足范围、时间和成本的约束，到底是不是可行的，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 如果有风险的话，这个风险是不是可控的？优缺点是什么？在调研结束之后呢，可以筛选掉一些明显不合适的，最终保留啊两到三种方案，留待验证。必要的话呢，可以一起讨论，最终再一起确认。一个技术啊是不是合适，如果不够了解呢，没有应用过的话，实际用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一个小型的快速原型项目，用候选的技术方案呢，快速的做一个原型出来。做的过程中呢，你才能知道你选择的技术选型啊，是不是真的能满足技术选型的目标。就像我前面举的这个飞信 PC 客户端的例子，在决定第二个版本使用 C# 开发的时候呢，其实做了大量的验证工作。因为当时 .NET 的 framework 还不普及，你如果要把整个 .NET framework 打包到安装包里面，体积就非常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呢，发现有一个产品啊，叫 Salamander， 它可以呢只打包程序所需要的 DLL 库文件，这样体积呢就可以控制在大概20兆以内。最后呢，在制作安装包的时候呢，再用 7zip 的算法压缩，就可以让安装包啊控制在10兆左右。在验证阶段呢，就证明了这个安装包的体积是可以缩小的，基于 C# 开发呢是可行的，才最终啊选定了 C# 的技术方案。在调研和验证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召集所有的利益相关的人一起，就选择的方案呢有一个调研结果评审的会议，让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啊再做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承认啊，对于技术选型来说呢，是有不确定性的，即使通过上面的流程也一样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但是呢有一个科学的流程，至少可以保证呢你做出正确的决策的概率要高一些。如果遇到很纠结的情况呢，就需要负责决策的人来拍板。这个时候啊，其实并不一定有对错，重点呢就是做出来一个选择，然后呢按照选择的时候去执行。有的时候啊，你迟迟不做选择不拍板才是最坏的结果。在项目结束之后呢，也要对之前技术选型和项目的决策做总结，不断的完善技术选型和项目决策的机制，帮助未来呢更好的进行决策。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带你一起探讨了技术选型的问题。技术选型啊，本质上就是一种项目决策，它也符合项目决策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技术选型的选择呢要受制于范围啊、时间和成本的约束，你要分析可行性和风险，要考虑利益相关人，还有一些坑呢要小心的避开。比如说要避免把听到的观点当事实，要验证，要避免先入为主，不要有了结论呢再找证据。要做好技术选型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流程。首先呢要明确技术选型的目标，避免没必要的引入新技术。然后呢要充分的调研，还要对备选的方案呢进行验证，最终啊和利益相关人一起做决策。技术选型呢也不要太过于纠结，要勇于决策，选定了呢就坚定的去执行。好，最后呢我希望你能思考一下，你所在的项目中呢是如何做技术选型的呢？有哪些不错的方法和原则？那你在做技术选型的时候通常是选择保守的还是新酷的？欢迎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